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云奇。专家呼吁在刑法中引入疏忽照顾儿童罪，要求引入亲职教育制度，共青团可以介入。我国七月中国好人榜发布，108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上榜。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日前表示，联邦空警一直在悄悄监视少数美国航空旅客，并上报被认为可疑的行为。英国路透社公布了2018年度欧洲最具创新力大学排名，排在首位的是比利时的鲁汶大学，这已是该校第三年摘得该榜单桂冠。北京朝阳区推出2018年度拥军服务大礼包，为驻区部队官兵和家庭提供文化、人才、健康、法律四个方面共22项拥军优属服务项目。北京市2018年8月1号起，出租车每运次加收1元燃油附加费，收费不含电动车。吴亦凡在中国新说唱中常说的 skr 一词被收入美国俚语词典，被翻译为说唱有天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手就能留下花一个你啊，曾说过的永远我们一定不会差，我的青春开始在喧哗，因为他深深为你而沙哑， 我始终留下轻描着你的脸颊，也可以说他的未来却不必重话，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期待，因为我爱你呀，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生过彩虹。

就算你走来一路上。

享受美好的生活，感受温暖的亲情，珍贵的友情，浪漫的爱情。八叶你好，我要和经典九六九一起变得更好。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郑智化《水手》，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经典歌曲。要知道，在彷徨激荡的九十年代，这首《水手》不知唱哭了多少人。歌里讲述的是一个从童年到成年饱受磨难，但仍旧心怀梦想的人的故事。 歌中的主人公像极了歌手郑智化本人，出身贫困，坎坷的经历让郑智化对世间的人和事产生了别样的敏感和觉知，见过了人心冷暖，经历了悲欢离合，尝遍了酸甜苦辣。他的歌就像漫长隧道里的光，看到了光就有了值得走下去的期望。 天突然下冰雹，救护车哇哇的赶到，我当街晕倒，好把你吓一跳。摇摇翘翘，橘子味道，爱情像口香糖该吐掉。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随他走了，就在这一刻，全世界伤心叫声，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为你，你是真的跟他走了，你给的我全都给了，我都舍得，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 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邢琦。退军人事务部部长近日表示，退军人事务部今年将安置8万军转干部和4万退役士兵。根据监测，我国此轮高温天气中，重庆、四川及吉林、辽宁等地有22县市最高温突破了7月历史极值。近日，印尼发生地震，引发山体滑坡，被困火山的约500名徒步者成功撤离。智利近日发布了智利最有影响力女性排名，智利第一夫人塞西利亚·莫雷尔排名第一，前总统巴切莱特位列第二。北京市为避免乘客使用手机扫码出站时出现手机突然没电的情况，近期开始每个地铁站将配备充电宝供乘客临时使用。北京市首批积分落户数据核查阶段已经结束，现用人单位和申请人可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申报数据出核结果。近日，银河护卫队剧组集体表态，全力支持导演詹姆斯·古恩，希望他被复聘回归银河护卫队三。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年，为什么在道别就又想见面，在朋友里面就是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放肆，